OK， 好，时间到了，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我们的主，你自己的儿子，他不只教导我们如何向你祷告，他自己也按照自己的教导向你祷告。也求你借着今天晚上的这段的教导和思想，激励我们更效法你的儿子，也成为向你祷告的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是第四章，为祷告而生这本书的第四章，耶稣以主导文祷告，主导文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马克琼斯在这里提到，在福音书里面，耶稣的门徒们从来不会主动的要求耶稣教导他们事情，教导他们如何的讲道，甚至如何的行神迹，但是他们确实有提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要求主教导他们如何祷告。这可能是指，因为那段经文记录说，教导他们要如何祷告，如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所以他们的要求可能意下，他们的意思是可能要耶稣教导他们某种特别的知识型的祷告。然而耶稣所教导给他们的祷告就是主导文，我们所知道的主导文，中文的翻译是在第五十页，结合了完整的神圣性，这是翻译上的错误。原文是 a whole body of divinity， 这个字的意思基本上就是一本完整的系统神学。耶稣赐给他们的祷告，教导他们的祷告本身就包含了完整的系统神学。我的原意是没有错，但是应该是编辑他们没有了解这个 body of divinity， 这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英文，这个的意思在比较老一点的神学里面，这个用词的意思就是系统神学的意思。譬如说 Thomas Watson, Witsius, Usher 他们的著作都是 body of divinity， 系统神学。 OK， 我会在此补充，这个主导文也是我们主他自己祷告神明，也就应该成为我们祷告神明的总纲。OK， 所以简短的几句话包含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神学，也是我们自己敬虔神明、祷告神明的总纲。马克琼斯在这边特别的提到，主导文在教会生活之中的重要性，从初代教会就有记录。初代教会的十二使徒遗训里面，这是最早期的初代教会所留下来的文献之一，其中就包含完整的主导文，包含在里面，收录在其中。他也在这边提到，这个主导文是给教会成员、基督徒或所谓敬虔人的祷告，不是给任何人都可以用的祷告，不是给非基督徒的祷告。因为除了教会的成员、基督的身体、上帝儿子的肢体，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除了因上帝儿子的缘故成为上帝儿女的人之外，没有人可以用这个祷告、说这个祷告、祷告这个祷告，因为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边也提到耶稣他自己不仅教导门徒们这个 Lord's Prayer 主导文，他自己也用这个祷告颂赞上帝。 OK， 好，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继续看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显示、凸显、显明，这位父他既是超越我们的，他是在天上的，但他既是超越，但又是我们的父。所以凸显这其中，他既然在天上，就是值得我们敬畏的。但我们与这位敬畏的对象也有最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他不是我们的哥儿们，也非远远在天上的有钱的干爹。我不知道这是，我忘记这是不是我的翻译的文，也不是一个坐在王座上无法违抗的专制的暴君。Okay. 他在天上显示他在各方面都超越我们，但却也不可思议的与我们近在咫尺。所以身为上帝的儿女，与我们的天父上帝同时有敬畏和亲密的关系，这个就定义我们的身份。Okay. 我们称他为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我们在对他提出祈求。First petition, 第一个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尊你的名，言下之意就是不是尊我的名。尊你的名为大，就不是尊我的名为大。愿尊你的名将它分别为圣，就不是将我分别为至高。OK?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尊神名为圣的人，必然也关乎提出这个祈求之人他自己的成圣。当我们想说我们尊上帝的名为圣的时候，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我也是这些人之中的其中一位尊你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是尊上帝的名为圣？不外乎就是我们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你不可能有其他尊他的名为圣的方式。若我们不圣洁，是不可能尊他的名为圣，或尊他为圣。所以这个 first petition,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不是一个客套话，不是一个礼貌上的用词。这也是关乎我们自己的，愿我有份于你圣洁的属性，愿我像你一样是圣洁的，因为你是圣洁的，以此尊你为圣，尊你的名为圣。Okay. 马克琼斯在这里提到，他用了诗篇中其中一节经文说，耶稣他自己也尊父的名为圣。他用的经文是诗篇八篇第一章。当然诗篇里面我们之前有提到，整篇诗篇就是我们主的祷告书。诗篇里面这类的经文太多了。诗篇第八篇第一章，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这是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祷告词。哎，好，关于第一祈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二祈求，愿你的国降临。表示不愿我的国度扩张。这每一个祈求其实都有关于否定自我的成分在里面。愿上帝就是不愿自我，你的国就一定不是我的国。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知道是耶稣的死将上帝的国度带领到地上。OK， 而耶稣他自己祷告，愿你的国降临。而这个祈求如今在教会里面我们确实看到它生效。以弗所书四章可以说八到十节。他因为死他复活，他升上高天，他得到过于万民之上的名，掳掠了仇敌，就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什么样的恩赐？特别是赐予教会的恩赐。所以当我们说因为基督的工作，如今上帝的国已经临到了，特别是指什么？如今在地上，我们会说特别是指教会 right？特别是指基督建立了他在地上的教会。因为这个祈求，因为耶稣他自己祷告这个祈求，我们就知道他所为我们赚取的救恩就是确立的，我们也就确定教会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他求愿你的国降临，因此他的国度要扩张，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教会的建立，教会的扩张，我们也就知道，如果耶稣他自己祷告这个祈求愿你的国降临，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参与在这国度中的事工就绝对不会枉然也不突然，因为凡他求的他就必得着。OK， 愿你的国降临。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三个祈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同样的，愿你的旨意就是然而不是按照我的意愿，愿你的旨意就不是我的旨意。 OK， 马克琼斯提到说，这个祈求就是基督他自己的属灵DNA 属灵基因，他总是父啊，愿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意愿。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我从天上降下来，父差遣我来，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这是他人生的，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人生的目的，要按那差他来者的意思行。从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他的工。So， 耶稣遵行天父的旨意，他祈求这个，提出这个祈求，这个也是关乎马克琼斯在第54章最下面这一段提到一个用词， 救赎之约，立于关于选民的救赎之约 Pactum Salutis。 这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应该用一个刮胡刮墙，因为这是有点神学上的技术用词。这个救赎之约通常是指在永恒之中父与子，也暗示自然有圣灵位格之间所立的约，关乎救赎的工作，关乎上帝要如何成就救赎之功，拯救一群人做他自己的子民。 OK， 所以这个约其中的就是父与，我们就先就父与子之间的这个约来讲好了。子在其中就应许他要道成肉身，他要生在女人，生出于女人，生在律法之下。他不只要遵行上帝的道德律，也要遵行当时的礼仪律，就是赐给上帝子民的礼仪律。所以他也受割礼，他也受洗礼，他也遵行这边讲的 positive law 实在法。就是关乎他先知祭司君王职分的实在法之律，来成全律法。 OK， 这个是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并不是那么直接可以了解，为什么马克琼斯在这边特别提到耶稣他执行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是关乎于实在法。第一，实在法这个用词之前我们在新民信仰告白里面已经有提到，忘记是在哪个，好像是关于那个行为之约那里提到说那个提到那个生命树的果子还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个可以吃或不可以吃，那是一个实在法 positive law。 大家还记得实在法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吗？或者有神法学背景的人，牧师，你想要讲话吗？我似乎听不到你讲话，还是……哦，对不起，是我这边有问题。等一下 ，What？ OK， 请说。 好，我是查过英文字典实在法，但是我看不懂实在法的意思是什么。 OK。实在法的意思就是，我们就用它跟道德律来做比较好了。道德律就是因为这个律法本身就有其本质上面 essentially 或 substantially 它本身就有意义。譬如说不可杀人，这是一个道德律。这道德律它之所以本身有意义，是因为这个法律本身就反映上帝他自己的本质。他是一个公义的上帝， right？他是一个赐予生命的上帝，或者任何的道德律都是这一类的。就是说这个律法本身你可以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本身就有其意义，有其道德上面或者 moral 上面的意义。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律法是实在法 positive law， 就是有其规范，但是这个规范本身并没有道德上面的意义。我们生活中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红绿灯。红灯本身和绿灯本身并没有对或错的问题，而是我们或者有权柄给它附加意义，然后再叫人遵守。这个附加意义就是红灯你不能走，绿灯你可以走。但是红和绿本身并没有道德上面的本质上面的意义。所以这边的实在法的就是他说是关乎他执行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职分。言下之意就是说 上帝的儿子，当他立这个永恒之中，在永恒之中立这个救赎之约的时候，他不需要立这个约，他不需要立这个约来拯救人，他不需要道成肉身，他不需要执行他祭司君王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就这上面来说，这是一个 positive law， OK， 是他自愿。然后我们当然也可以说，他自愿成为承受这个约的条件的时候，其中就有其要求和必要性。但是最先开始，他的执行先知、祭司和君王职分，不是说他一定要，他有必要。或他本质，他本性就必须要成为道成肉身的中保。对，我换言之，他不需要喝下那杯，他不需要接下那杯，他若不接下那杯，按照他本质来说，他没有触犯道德律，他没有犯罪。然而因为 Pactum Salutis， 因为基于这永恒之约的，他要接下那杯。听懂我的意思吗？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也应该帮助我们思想耶稣他换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也需要遵守父的旨意，这就关乎他道成肉身之后，他既然承诺了他要道成肉身，他既然要承诺他道成肉身之中，其中一个就是透过他全然的顺服，献自己为祭，好赎回他的子民，其中又有其必要性。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他就必须要遵守他父的旨意，这个是全然基于，不是他本质上需要遵守他父的旨意，因为本质上他没有所谓的遵守或顺服可言，他与父是同等同职同永恒同尊荣同荣耀同一个意志的。但是因为这个救赎之约 Pactum Salutis， 基于这个救赎之约，也基于他道成肉身这个事实，基于他是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的这个身份，他需要遵守父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他需要做出这个祷告。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我们最常用的经文之一，遵守我命令的就常留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就常留在他的爱里面，我父爱我，因为我遵守他的命令。所以我们之前在其他地方有提到你要理解父与子之间的爱，你要有一些神学上的细腻或 sophistication 来分辨父与子之间的爱，他们本来就是爱，这个爱没有条件可言的，这是永恒的爱，或者用奥古斯丁的说法来说，圣灵本来就是父与子之间的爱的枢纽或 bond of love， 所以没有什么必须要遵守才留在父的爱里面可言。但是经文中明确提到，所以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这必然是按照他道成肉身的事实，身为中保的身份，必须顺服他父旨意的这个事实来理解这样子的爱。同样的，上帝爱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这是一种爱，永恒之中的拣选之爱，不是因为我们本身的顺服或我们有什么好的爱，但是仍然我们有什么，如果我们要讨主的喜悦，就要遵守他的命令，常留在他的爱里面。所以这是讲什么？这是抵触这个永恒之爱吗？当然不是，这是关乎神学家讲的另外一种爱，叫做 love of complacency， 满足之爱。也就是说，越顺服 越像他，越有他的样式的，自然越得他的喜悦的这种爱。你必须要有一个很符合圣经里面全部的启示来了解这些神学的概念，这个有最实用的应用，因为你可以避免反律法主义和律法主义。这之前我们在其他地方有提到，如果你没有这种 love of complacency， 就是满足之爱的概念，你可能会落入那种反律法主义，反正我不管做什么事我都不会失去上帝的爱。可是如果你没有那种上帝永恒之爱，毫无条件的拣选之爱来理解上帝的爱的话，那你又会落入什么律法主义，因为我是靠着我的顺服和行为赚取上帝的爱。我们会说都有，但是你需要区分。好，关于这个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所以anyway 我们刚刚有点岔题，但是主要的就是在这边凸显的是我们的主他真实的道成了肉身，因此他也向他的父祷告，愿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意愿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OK， 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三祈求。第四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如果我们要按照马克琼斯这边所说的，认为耶稣自己也有祷告这个祷告，如果你仔细思想这个的意思，其实最终会叫我们发出颂赞，我觉得赞叹，因为凡事都是基于耶稣，也出于他的，也为他的那一位，他居然凡事感恩。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都是为他造的，而且都是靠他而造的。天上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什么全部都是。然而他自己也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而如果这个保罗对我们下达命令，就是耶稣他自己对我们的旨意的话，他自己也必须遵守这个命令。所以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他确实如此？当然在经文中，当他行神迹的时候 right? 五饼二鱼的时候，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先祝谢了，他就是行神迹的那位，他祝谢却祝谢，所、以那中文里面只有三个字，我们时常忽略过去。我们在读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少会注意在那三个字。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然后分给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接着他们就吃饱。这其中应该叫我们赞叹惊讶的是，居然他祝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当然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他最后的晚餐，他拿起杯来祝谢了，他又拿起饼来也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时常会提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为他撕裂的身体祝谢，感谢他的天父。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OK， 为饮食感谢也见证我们自己的身份。 马克琼斯在这里提到，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在公共场合泄愤，有的时候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有点尴尬，就很低调。我心里祷告就好了。也许你在饭店里面泄愤的时候，不需要这边什么大张旗鼓，不需要从创世纪祷告到启示录，但是你如果能够公开的泄愤，这就凸显你的身份。嗨，我们有一位同学没有开那个荧幕，是谁啊？有一个 iPhone 的 ，sorry。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打开你的荧幕。 哦，我现在那个在开车。 哦 ，OK， 好，敏超，好 ，OK， 好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如果我们的主要在上十字架前，将他的在他身体被撕裂之前，他都能够注谢他的父，那我们在餐厅里面公开在众人面前泄愤，应该不会是太难的事。这是像，这其实就是向众人表达，我们是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不外乎就是我们是蒙恩的人，因此我们感谢上帝。这就表达我们的身份。OK， 第五祈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免我们的债。耶稣他自己可以提出这个祷告吗？我们马克琼斯提到，我们可能很应该自然而然的以为，我们的主他既然无罪，我们知道这边讲的债是讲罪 ，right？ 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其他的人，这个的意思。那耶稣既然是无罪的，他是否需要或是否能够提出这样子的祷告？所以马克琼斯在这里提到，当然他需要提出这个祷告，因为他祷告的身份，他不仅是为自己祷告，他还是为神人之间的中保，按照神人之间中保的身份祷告。也就是说，他也替我们祷告，为我们的缘故祷告好了。Okay. 他的作为代表其他的人，其他的人就是上帝赐给他的人。Okay. 所以就如但以理代求，就如所罗门在献圣殿的时候，不只为以色列人，也为未来的上帝的子民犯罪的时候向上帝代求。我们的主身为我们的代表，身为我们的先知、君王和祭司，他理当为我们代求。所以当他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是认同我们，以认同我们的身份代求。就跟你要理解为什么耶稣能够提出这祷告，其实同样的原则，同样的逻辑，你就理解耶稣为什么需要受洗。我们在其他地方提到耶稣受洗的意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他顺从，他按照救赎之约的条件顺从他的父，受洗归入我们的名下，就表示其实那个约旦河里面的受洗就指向十字架之后的洗，他既然归入我们的名下，就指向他三年半之后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那他迫切盼望的洗，就是上帝像大水一般愤怒浇灌在他身上的洗。也就是说，他是全然的认同我们，好叫我们可以认同上帝，好叫我们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主导文有一个群体性。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Okay. 如果耶稣他不能够认罪祷告的话，他的十字架之功对我们来说也就无关，也就表示他不能够为我们成为罪，他不能够为我们承担罪的工价等等。OK, 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吗?OK 吗？我为玉萍，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看不到你们的脸。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反应如何。以琳姐 OK 吗？ 嗯，刚提到那个，就是特别讲到免我们的债，有提到这个群体性跟代求者。 嗯， 那其他的祈求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成分在里面吗？还是只有免我们的债这个祈求？ 你说群体性吗？ 对。 嗯，我觉得整个，因为都是用我们。譬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是这个不管是在字面上或者含义上面，都有一个就是这个祷告是在不是给一个个人修行的祷告，这个祷告言下之意必然是在一个基督肢体的群体之中所发生的祷告。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很难想象一个修行的人，他譬如说他就是他觉得做基督徒就是到山上一个人好好的练功，但是他要祷告主导文的时候都是我们日用的饮食，这是什么意思？懂我意思？所以如果基督徒的定义，其中一个定义，你可以说他就是祷告主导文人的人，那么这个人的身份必然有其群体性。你的身份必然是在我们之中所定义。我们日用的饮食，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其他人的债。你没有，如果一个人的话，你没有这样子的群体或者这种互动 mutuality 互惠性，我不太确定这个祷告有很大的成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尤其我们的主是认同我们他的子民。好，其他人有没有什么问题？钟亮，你那边 OK 吗？OK, 第六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的主自己所谓遇见试探 ，right? 经文说他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他替我们经历试探，他自己需要祷告才能够面对试探，他自己需要祷告这个祷告才能够面对试探。也就是说，如果他也祷告这个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表示他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刚强面对试探。当他面对试探的时候，他仍然是不叫我们面对试探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认知我们在地上会遇到试探或遇到试炼，但是每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认知如果只是我们自己面对这个试探，是绝对不能够战胜这个试探或试炼。 必然是凭着祷告依靠上帝的大能来经历试探，他也是一样。所以他在旷野经历试探的时候，他禁食祷告40昼夜。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他没有禁食祷告40昼夜的话，他不会成功的面对那试探。因为他自己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或直接翻译，免得落入试探。OK， 最后这边讲说主导文，马克琼斯要我们思考主导文它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主耶稣他自己的受难。就是主导文的每一个层面，在我们主耶稣他在地上步向十字架的这个整个受难的过程之中，主导文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他的受难，他的 passion。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如果他没有受难，就没有一个祷告会蒙应允。 Yep, yep, OK, 我们可以这么说。或者主祷文的每一个祈求，若认知这是我们主他自己的祈求，首先是他的祈求，也就此成了我们的祈求。那么思想，如果这真的就是他的自己的祈求，是他在我们，如果可以这么说吧，用诗情画意一点的方法形容，在他步上十字架上的每一个脚步，他都是向他父提出这样的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我们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的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每一个祈求，你都可以说是陪伴着我们的主走上十字架的每一个脚步。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十字架的工作，这他的受难真的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替我们所承担的。而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救恩就更加有确据。他不只是做做样子，甚至不是只是为我们做一个至高的道德榜样，舍己的榜样。他的受难是真实的，是需要借着祷告才成就的，是需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他在地上的时候没有荣福之观，他需要真诚的做祷告，他需要求他的父赐给他日用的饮食，他甚至需要求他的父叫一个撒玛利亚女人出现在井边，好为他打水，好为他解渴。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他真真实实的成了我们一样的人，只是没有犯罪，只是没有犯罪就表示他总是祷告，总是寻求父的旨意，总是顺服，而他的顺服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是需要借着祷告祈求他才能够走上十字架。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 觉得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常常会面临试探。那这个遇见的原文就是是不是有落入的意思？就是我每次看到遇见这两个字的翻译，我不知道原文是不是有落差。 嗯，我看一下哈，我用。Oh, yeah. OK, 他用了一个字是英文，我先用英文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这是直接比较符合希腊文的翻译。他用一个lead, 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不要引导我们。Ascenic case, 领导的意思 ,bringing in, 不要带我们然后进入 ,S 一个介系词，不要带我们进到试探里面，这样子吧，这样子的意思。叫我们脱离凶恶。 这样比较清楚，因为我就觉得我们常常在面临试探啊，常常在见到试探啊。 哦、oh, yeah, yeah, yeah, 我的意思是对对对，也许中文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仔细想，我觉得你仔细想也应该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就是好像全然让我们在世界上不会遇到任何的试探或试炼，应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叫我们不要落入，不要将，或者用另外一种说法，不要，我们会遇见许多的试炼，但是不要让我们遇见这些试炼的时候就落入其中的试探，不要叫我们犯罪。简单是这么说。Yeah, it's not a, yeah, yeah, okay, it's a good point, 很好的，就是主导文这一句话的意思不是叫我们避免世界上的苦难。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乃是承认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这是我们主的应许的时候。但是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有苦难，时常是人犯罪向上帝抱怨的机会。So, 遇到苦难的时候叫我们不要犯罪。好，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郑姐，你们那边 OK 吗？ 欸，可以，因为我们刚刚就在讨论苦难，然后你就说了。 是的，我有先知的恩赐，谢谢。 那我可以再多问个问题吗？就是他后面最后一句就是就我们脱离凶恶，那他这个凶恶跟试探会是一样吗？ 凶恶有的时候会翻译，在英文翻译deliver us from the evil one. 所以这个凶恶可以是一个好像是抽象的凶恶，或者说是邪恶者的意思。就我们脱离，你可以说是魔鬼的工作。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除去魔鬼的作为， right? 所以以这个意思。或者就我们，你可以说是魔鬼的工作，凶恶或者魔鬼，就我们脱离魔鬼的手。Okay, 有其他人有没有问题？梦怡还 OK 吗？凤娟呢？博瑞，你们那边 OK 吗？好，那我请谁自愿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吗？ 天父，谢谢你借由你伟大的救赎计划，我们得到这祷告的权柄，而真切知道，若不警醒祷告，我们每每就落入了试探。谢谢你透过耶稣的一生刻画了祷告之于他，真的就是关乎身份、关乎圣灵的工作。也求你帮助我们继续在祷告上操练成长，为的是更像你儿子的样子。求你保守我们明天敬拜的脚步，求你保守我们晚上 的休息。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 阿们。 OK。